爱传递，让爱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轻松赚积分，四月七号至四月九号期间，新会员首单订购立减20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可立减30元哦。同时，老会员也享受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400015515。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阳。 那么俗话说啊，是春饮花，夏饮绿，秋饮青，冬饮红。那应该说呢，春夏是喝花茶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因为这个花茶，它的茶胚也是绿茶嘛。 对，尤其是这个茉莉花茶，为什么人说这个茉莉花茶特别讲究？讲究就在这儿，说这个绿茶呀，作为茶胚，它是一个凉性的东西。 对， 而茉莉花茶呢，又是温性的东西，温凉调和，特别适合这个人们日常的饮用。 因为这个花茶呢，它以茶胚是绿茶为底子，再加上这个茉莉花呢是属于温的，这个温凉加在一起混合的话呢，对身体真的有调和作用。 而且呢，北京人对于这个花茶的情节呀特别的重。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我们的这个父辈祖辈一辈啊，就是在喝花茶当中长大的。 但是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呢，他这个嘴真的是非常刁，一口下来就知道这个茉莉花茶好还是不好。因此我们一般选择茉莉花茶呢，可能都会喝这个北京一些老字号。但是那儿的东西呢，你说你一般的茶吧倒是便宜，可是质量品质不好，要是收益好点的茶又特别贵，所以有的时候望而却步。 确实这样。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买茶的成本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是， 但是在北广生活时间一定不是让您花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的信条就是什么，为北京的市民提供好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所以你经常说要想省钱啊， 省事儿省心 省心，您就来购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他们的产品吧。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啊，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您就放心购吧。那么说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茉莉花茶，是来自于青城，是青城特级茉莉花茶。它怎么好呢？它茶胚好，花好，工艺好，同时今天又赶上我们北广周年的庆典，所以价格也非常好。这李阳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确实是，刚才周老师说了这么多个好，每一个好都有它的缘由。而且呢，今天为什么说特别是好时候啊，就是赶上了咱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周年庆，一个庆典，青城山的茉莉花茶作为一个献礼来到了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首先我们来说茶胚。茶胚呢是选自这个青城山的绿茶作为茶胚。我们说青城山这个地方首先非常有名。周老师您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句话叫什么， 就看水都江堰，喝茶青城山，是吧？ 对，就是这句话。青城山的这个茶叶是非常的有名的，首先它的地理环境特别适合绿茶的生长。另外一个人的青城山的茉莉花茶采用的这个茶杯选用的这个绿茶是那个嫩尖儿啊。每一个茶叶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全是手工去采摘的。首先茶胚给您的品质保障了，另外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茉莉花非常讲究。很多人说这个喝茉莉花茶呀，喝的就是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那这个香味儿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茉莉花当中。我们日常在市场上啊看到的这个茉莉花茶大多是比如说干花，咱们干花去这个熏制绿茶的茶胚，但是今天的这个青城山的茉莉花茶选用的是 广西横县的鲜花。广西横县首先就说头，因为它是中国的茉莉花之乡，大部分的好的茉莉花全在产自人那儿。另外一个，为什么选鲜花？鲜花它首先成本高，另外一个鲜花采摘了以后，它的这个寿命是以小时计的，做出这个茉莉花茶不易。但是为什么知难而上还要采用鲜花呢？就是因为鲜花它的花味更加的浓郁，我们进行这个茉莉花茶熏制的时候，它的这个味道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茶胚当中，所以您在喝这个青城山的茉莉花茶的时候，这个那个香味是非常的绵长的，而且不是喷鼻香，就是那种淡淡的，您时有时无的，但是呢却是非常长时间能够感受到 就柔和的那种香气。 对， 另外呢它的工艺呢也是经过多次的这种熏制而成的哈，他们都是手工的，我看到那个广告的宣传都是那个茶叶师傅们手工炒制而成的，他们那个手指肚啊都形成茧子了，因为都是在热锅里面炒茶叶嘛， 对， 所以真的是他们这种工匠精神是令人特别佩服的。 咱们日常当中说现在人追求好东西都说要手工的，手造的，今天这个青城山的茉莉花茶就是人手工去熏制的，而且还是熏制了多次的。 所以呢这么好的茶就促成了它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因为在茶叶当中啊它是分等级的，像特级的茶叶呢是品质相当好了。 对，当然是。 对，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青城特级的茉莉花茶啊，我们一共是给大家六大盒，那么一盒呢是250克，那也就是半斤一盒，六盒的话呢是3斤的茶叶，再送您6个手提袋，实际上在市场上的一盒叫100-200，那么六盒的话叫1000多了， 平时 对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也卖过499，但是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 今天的价格，您记住北广生活时间的周年庆价，418元， 嚯，那又便宜了快100块钱了啊！ 对， 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喝茉莉花茶的话，今天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如果您想订购418，就可以把这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拿回家，一共是6大盒，6个手提袋，无论是您送人还是您家里自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品质高有面子。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这个价格呢，按这个组合来讲，市面上叫1-2000，而且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卖过499，但是今天这个418是我们北广周年的一个庆典价格。 对，庆典价格也是青城山茉莉花茶的一份献礼，就是为了把好茶叶从人家那边青城山带到北京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刚才周老师说电话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您说的很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顾客大部分全是这个、 些老年朋友， 老年朋友， 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听清楚啊！ 对，让大家听清楚。另外一个，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懂生活，他会用这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到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418元的北广周年的特别的价格。另外，我们的品质不减，用的照样是青城山的好的绿茶的茶杯，用的照样是这广西横县的鲜花，用的照样是多次熏制的这样一个工艺，而且今天418块钱您带走的是3斤的特级的青城山茉莉花茶，您说3斤，像我们家这样喝茶比较费的，也要喝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是的，是的。其实像这样性价比特别高的这样的好茶，这样的组合，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对， 因为过日子，我一直说就要算计哈、咱们喝不穷啊，吃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啊。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青城的特级茉莉花茶，一共是6大盒，每盒250克，半斤，一共是3斤的茶叶，再送您6个手提袋。那市面上一盒叫100-200，那么6盒的话叫1000多块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以往北广生活时间卖过499，那今天我们又赶上北广周年庆，一下又给您打了折了，418，您就可以把这6大盒3斤的特级茉莉花茶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咱们北京人特别爱喝茉莉花茶， 确实是这样。其实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呢，一个是口刁，另外一个是确实是非常注重品质的。 是的， 首先咱们看这个茶叶的外形，它每一个茶叶它不能是黑色的，不能是陈茶。另外一个茉莉花 大多数的人喝到的市面上的普通的茉莉花里边没有花型，就是说没有花嘛。但是今天的青城山的特级茉莉花茶，独特的把这个熏完的花以后给它提出来，但是呢又在这个茶叶上面少少的给您撒上了一点茉莉花，为的就是什么，您抓一把茶叶以后放到杯子里边一沏完，能够喝到茶叶的滋味，能够闻到茉莉花香，但是同时您也能够看到一朵朵白色的小的茉莉花飘在那个杯子上，又是有这个口感，又是有香味，同时您还能看到茶叶的美。 对，太美妙了哈。其实呢这种青城飘雪式的哈，在古代到现在都是有的，这是一种高档茶叶的一种象征了。那也就是说它在熏制的过程当中，那个茉莉花呢可能已经熏完以后都黄了，它就飘出去了，然后味道呢却进到茶叶当中了，完了以后它再淡淡的铺上一些鲜的这种茉莉花瓣儿，所以刚才您说既能喝到茉莉花香，同时呢在冲泡的时候，像我冲泡的时候拿的是那种透明的杯子，所以呢能看到里边略微的那种飘着白色的茉莉花瓣的感觉，所以真的是非常美妙啊。所以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今天为大家来线上的是青城特级茉莉花，那一共是六大盒，一盒250克，半斤一盒，一共是三斤茶叶，再送您六个手提袋，因为它盒子比较大， 对， 一个手提袋装一盒就满满当当了，所以您送人也好，自用也好，都是非常合算啊，也是非常讲究，非常有面的。好，那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市场上咱就不说了，一两千是吧， 一两千。 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曾经卖过499，卖得非常好，但是今天呢正赶上我们的周年庆，也就是北广的周年庆，我们呢以418元又便宜了将近快100块钱了， 对， 418元这样的价格提供给您真的是非常合算。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很多人呢喝茶哈，这都是有历史的， 对， 因为呢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啊，所以呢这个茶叶当中含有很多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像蛋白质啊，多种维生素啊，茶多酚啊，儿茶素啊，脂多糖啊等等。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经常喝茶的话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对，确实是每天喝点茶其实对身体确实有好处的，而且大多数的北京人都有喝茉莉花茶的习惯， 是的， 而且我发现了很多咱们的老听众买过这个青城山茉莉花茶的大多数是好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告诉我，他说喝青城山茉莉花茶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特级的品质特别受人喜欢，首先他能闻到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大豆的香气，这个大豆香气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它首先的这个茶胚选用的是青城山的优质的绿茶，另外一个它还有冰糖的香气，这个冰糖的香气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鲜的茉莉花。之所以有鲜的茉莉花，为的就是您能闻到这个冰糖的香气，能够有一种清爽的感觉，一杯下肚以后非常的通透。 是，其实我经常说就是喝了以后有舌下有清泉的感觉啊，它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对， 真的非常好。其实说到茉莉花茶这个品牌呢，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应该说也向大家介绍了很多， 对， 但是这个青城的茉莉花茶呢，它跟我们合作时间跟其他牌子相比呢好像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它真有后者来势汹涌这样的感觉啊，因为大家对它的认可度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呢这个订购率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我们在周年年庆的时候特此拿出了青城特级的茉莉花茶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咱们经常说一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今天是周年庆当中茶香不怕巷子深。 是的，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城茉莉花茶，而且是特级的，一盒是250克，也是半斤一盒，一共是六盒，三斤茶叶，市面上一盒就要100-200，那么六盒的话就要1-2000。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在以往北广购物499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正赶上周年庆啊，北广周年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418，又便宜了将近100块钱，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像这样的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高血压不能只靠降。经常听说患了高血压以后呢，是不是坚持吃药好好降压就可以了，生活其他方面一切照旧。当然呢，对于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血压它是由多重因素啊所导致的临床综合症，血压升高呢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在人群的遗传背景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代谢紊乱在促进高血压患者快速增长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高血压它是一个呢由多重危险因素所导致的临床综合症，血压升高只是这里边的表现之一。我们对高血压住院患者的分析也显示，单纯高血压患者仅占到10%左右，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合并有不同形式的代谢紊乱，而且呢合并代谢异常者的靶器官的损害也是比较重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群里边同时具备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肥胖的代谢综合症患者是越来越多了。由于目前呢国内的临床主要治疗采取分科治疗，结果呢往往就是说你患者的血压降下来了，但是血糖血脂却难以调控，或者是血糖控制了血压却降不下来。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说，当高血压合并服刑肥胖以及代谢综合症的时候，那么患者心脏损害就更明显了。当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时候，那么患者的血管呀、肾脏功能的损害呢，那就更明显了。首先我们说血糖异常与高血压的关系。高血压与血糖异常都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而且常常呢同时并存。在糖尿病患者里边，高血压患病率大概在20%到40%，这是没有糖尿病患者的1.2到2倍。高血压患者呢极容易并发糖代谢异常或者糖尿病，而且高血压是糖尿病病情进展的预测因子。5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同时伴有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素抵抗通俗的说呢就是对胰岛素不敏感了。高血压患者呢同时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二型糖尿病。再就是肥胖与高血压。肥胖呢我们就是指呢多种原因引起的脂肪成分过多而且超过正常人平均量的病理状态。肥胖呢也是高血压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有研究证实，体重每增加4.5千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么收缩压就会增加4个毫米汞柱。当然呢还有数据显示了，超过85%的高血压患者的体重指数啊，体重指数呢也就是说体重除上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体重指数超过25了，而肥胖者的收缩压比不肥胖者的要高，而且呢后者的腰围往往都比前者细。当这个肥胖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的时候呢，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当然也会成倍增加，而在不伴随高血压情况下，那么超重和肥胖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危害性呢是不太明显的。再一个呢就是血脂异常与高血压啊，研究也证实，我们血液里边胆固醇水平和血压存在着正相关。前瞻性的研究也证明， 在排除多种可能影响因素啊，你像糖尿病啊、肥胖啊、这些，在排除了这些可能影响因素以后，那么高胆固醇血症等等指标可独立的增加高血压的危险。所以说呢，一系列研究也告诉我们，在临床高血压诊治里边，不仅要关注血压本身，还要积极的纠正合并的代谢紊乱，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处理高血压以及并发心肾血管的损害。而你仅仅关注高血压，忽视与高血压相关的诸多代谢的危险因素，那么就难以在高血压的病因学和临床控制方面取得什么突破。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要想控制这个血压，不能只局限于血压本身啊，要综合干预来调控血压。高血压患者呢，在进行降压治疗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好啊与之相应的一些关系了啊，可以采取一下的干预策略。坚持科学生活方式，规律用药啊，坚持每天啊按医嘱服药。再一个是钠盐的摄入要低于每天6克，减少饱和脂肪酸与胆固醇的摄入量，饮食里边胆固醇的含量要低于每天300毫克。再就是牛奶啊奶制品的摄入呢，我们一天要在100到200克，而且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啊，蔬菜水果摄入量大概在500克到600克一天啊，也就是一天呢我们要吃的蔬菜1斤要到1斤2两，这是最少的。再就是呢减少主食的摄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体重活动量来计算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热量。碳水化合物，我们说主食吧，你的摄入量要占到总热量的55%到65%。再就是要增加规律的运动，运动形式呢当然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来决定吧。时间一般的我们说一次呢30到40分钟，一周不少于3次。再一个呢就是要戒烟限酒。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当然呢我们说你得了高血压啊，及时服用降压药，当然这是对的啊，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要记住啊，高血压病你单纯靠降还是不行的，就是说你单纯靠降还是治不好的高血压的。那么为什么说治不了高血压我们还要服降压药呢？主要是控制症状啊，当然呢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所以呢我们必须服一辈子药。服降压药真是像那个羊汤止沸啊，你水这个水啊沸了，我们舀一勺又倒进去，水这个水啊暂时就不沸了，但是过一会儿呢又沸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水太热了。水为什么热呢？就是因为火太大。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呢？釜底抽薪啊，这才是止沸的根本办法。你服降压药就像是羊汤止沸啊，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个釜底抽薪标本兼调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高血压我们说不能光靠降，即使你的血压暂时稳定了，它也没有办法避免高血压可能出现的各种合并症。因此呢我们建议有高血压的人，你在服药的同时啊，你在服降压药同时也可以服用一些灵芝。灵芝呢自古以来啊，我们都认为它是仙草瑞草，列为吉祥之物。本草纲目里边把灵芝呢列为这个药物的上品，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可以长期服用。灵芝性味苦平，入五脏和气血，调阴阳，平补五脏之气。《神农本草经》里面也记载了，诸药为各病之药，灵芝为百病之药。也就是说呢，大多数药的药性呢是很偏的，或者大多数都有毒性，只用于某一种病或者几种病。所以说呢，诸药为各病啊之药，而灵芝呢，它是个全面调节。而且我们也知道，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是很多的啊。从现在我们西医角度讲啊，就是血容量的增加呀，心脏手术量的加大，血管外周阻力啊增高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当然这些都是引起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血容量的增多，因为我们上面讲了，在这个饮食里边也提到啊，我们正常的那个生活习惯，盐呢每天是6克。如果你有高血压，而且合并有一些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血脂高啊，我们建议这个盐要控制在6克以下，5克以下。因为这个盐里面主要是氯化钠啊，主要是钠离子。因为钠离子呢，它容易吸收水分，所以说你盐吃多了以后呢，钠呢摄入过多，水分增加了，增加了血容量，会引起呢血压的升高。当然，我们说盐是咸的。啊，中医讲呢，咸入肾，你过度摄入盐以后呢，容易伤及肾气，会引起呢肾虚水泛。灵芝能补肾气，补肾阳，实际上这个阳呢就代表功能啊，也代表热量温度。我们都知道，按中医说呢，肾是人体的小锅炉，肾气充足了，寒邪容易化，水肿消退，那么血容量呢就容易降低。而且灵芝多糖的氨基在我们体液的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一结合，使我们体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了，使血压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了，体内的环境态增加，血管扩张，来降低血压。而且灵芝酸呢还可以调理植物神经，我们知道植物神经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对我们血管的收缩起着一个很重要的啊支配作用。因为植物神经功能正常了，我们血管的舒张啊收缩舒张这个功能正常，那么对于血压的控制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控作用。而且呢还能抑制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稳定血压。灵芝里边呢含有好多成分啊，因为这个血管外周阻力的增大，主要就是血脂在血管壁的沉积，形成动脉阻塞硬化。那么灵芝里边的腺嘌呤啊，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啊。就是好胆固醇呢，它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把坏胆固醇到的肝脏进行分解，这样呢可以是降低坏胆固醇含量。灵芝酸呢还能阻止内源性脂质的合成。那么灵芝多糖呢，它更具有超氧化物去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它和自由基结合，可以把自由基变为氢和水排入体外，这样呢能减轻脂质的沉着，也减轻啊坏胆固醇过氧化，减轻动脉阻塞硬化，减轻血管外周阻力。灵芝总碱呢还能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啊，改善冠状动脉血液流量，双向调节啊心脏的泵血功能，那么对于稳定血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经常服用灵芝呢，它可以呢降低血容量啊，增加我们心脏的输出功能，减轻血管外周阻力，调理植物神经，对血压的稳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建议呢，你在服药同时经常服用灵芝。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